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为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不知道你现在在地球上的哪一个方位呢？不过现在因为科技的进步，无论你是身处于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只需要透过互联网就可以在这个的互联网上面听到培培的声音。你也可以在互联网一些的板块里面留低你的口唇，留低你的语言，或者留低你嘅相片俾大家一齐去分享，或者俾大家一种唔同嘅一种嘅感觉。天各一方，我哋有曾路德加上余曾嘅歌声。好啦，咁大家都知啦，咁有呢两个嘅台风咧就嚟紧啦。咁大家咧都要特别留意，因为咧唔知道即系有冇影响香港啦。咁如果有影响香港嘅时候咧，咁嗰个影响有几大啦？不过而家就系知啦，打风之前咧通常都呕嘅。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至于天气预测系点咧？大致天晴啦，同埋酷热啊，最高气温又为34度啊。有一两阵嘅骤雨，稍后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嘅，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咧有狂风雷暴啦，周末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同埋雷暴。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70%啊。 世事往往是很奇怪，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但是为什么这种感觉不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出现？ 而要一先一后咁涌现喺我哋心里边。不过咁都好，我哋都可以喺对方嘅心里边留下一个美丽嘅影子，俾我哋偶然去怀念一下。 风飘过，卷起飞花几片。风过后，勾起一串纪念。 我哋唔使为过去惋惜，世事就系咁噶啦。有啲嘢明明以为可以得到嘅，但系始终都得唔到。有啲嘢系千辛万苦之后得到，又会觉得不外如是，又甚至系得而复失。与其系咁，倒不如拥有一份美丽嘅回忆，一个永恒嘅盼望，咁咪仲好。 再共你风中相见，忆往事仿佛一个传言，怀念也是欢欣的一刹，谁可相爱千万年。情话 一首我喜欢的合唱歌曲，张德兰加上倪炳郎一首广播剧的主题曲《默默无言》。继续呢都是前辈系列，咁啱得咁巧。这两位都应该是陪着某部分人成长的 DJ。黄海芹、周慧敏。 像迷惑如梦初醒的一对眼，似夜晚星光一般璀璨，思想在心间，浓情从未淡，这份爱的感叹，这一生不退减。 回头望，从未懂开口讲爱你，放下你已是再会无期，但长伴心扉，友情全属你，纵是隔开千里，灵魂内永久不死。 情未 你重要。生与死，其实当中得一套戏。 有着你，有着一生。 命随流星飞， 爱和我一起， 那热炽的希冀，灵魂爱永恒不死。在暖暖的手。 情未了，我哋有黄海芹、周慧敏嘅歌声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26，听首歌翻嚟之后有5:30钟嘅新闻简报。呢、这个时候我哋有张学友加上梅艳芳，相爱很难。 最好有生一日都爱下去，但谁人能将恋当做终生兴趣， 生活其实只在找到个伴侣。面对现实，热恋很快变长流细水。 可惜我不智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 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我渡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期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就太大的礼物。火花天生敏感，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爱到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 你相爱很难，再难再其实双方欲有个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就大大的理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也许恩爱不难，但愿你诚不先先也会怕爱情前共暗淡，爱不爱都难，未快乐之眼发亮给予对方，恋爱欢颜得到爱又要有空间得到定告，却怕去到终站，然后付出多得老少不介意，豁达又担心。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支联会在限期前没有按警方国安处要求提交资料，副主席周幸彤和三个常委被捕。英国外相蓝韬文在社交网站批评香港警方的做法是北京当局利用国安法扼杀香港意见人士和瓦解公民社会的又一例证。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说，个别西方政客罔顾事实、颠倒黑白，视国安法为眼中钉，充分暴露他们干扰香港法治、阻挠特区依法施政、破坏香港长治久安的险恶用心，是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促请这些政客立即停止为香港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特区法治，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否则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坚决回击。本港昨日新增两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患者分别来自南韩和塞尔维亚，都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同样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初步确诊的输入个案，患者是一名由美国抵港的56岁男子，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已经完成接种两剂伏必泰，患者住在跑马地南同道安碧苑，上个月18号由香港前往美国，出发前两日在本港检测呈阴性，星期二坐航班抵港，同日在机场采样结果呈阳性，任何人在上月17号至到本月8号曾经逗留安碧苑超过两个钟，或者身处金钟会中心602室超过一个钟，要在星期五或之前检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为，阿富汗临时政府并非塔利班承诺的包容性政府，塔利班需要赢得国际合法性和支持。布林肯到访德国，在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和德国外长马斯会面，并共同主持有20个国家参与的部长级视像会议，商讨阿富汗局势。布林肯说，塔利班公布的临时政府名单上，只是包括组织的成员及其亲密伙伴，见不到女性，华府对其中一些人的联系和过去感到担忧。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接受执政民主人民力量党提名为下届副总统候选人，杜特尔特感谢党的信任、支持和提名，指竞选副总统是出于对国家的爱，希望现届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得以延续。至于杜特尔特的前助手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吴拒绝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表示希望党优先考虑其他对总统职位有兴趣的人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5031点，下跌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514点，下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76， 日元 110.27， 瑞士法郎 0.922， 加元 1.269， 人民币 6.462， 英镑对美元 1.378， 欧元对美元 1.182， 澳元对美元 0.73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

像星雨诉说我的天，情丝愁丝在天边偷看小天使， 脑海 Shivering red Soft moody blues 曾令我懊悔的偏爱 Don't sigh my dear Don't shed a tear 谁没有痛心分开 of love and you left behind 我亦留下了留下 真的不是很知道他们是怎样沟通的，可能因为用英文，又或者可能谭咏麟学日本话，又或者可能早见有学广东话都未定，不过他们的合唱真的很好听，有谭咏麟加上早见有的偏爱，也都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5:42，早晨早晨，听着的有千佩佩为你主持的清晨爽利。好多人都问我咧，点样可以维持咧？做早上节目啊，唔迟到啦，同埋咧都好精神奕奕咁翻嚟做节目。我相信系因为一个字，系爱啊！有你哋嘅支持，特别做得精神。 谁用双手令我温暖？谁以真爱撩我倦？ 谁送给我存在意义？教我依依眷恋？ 能在今天共你相爱，明朝苦痛情也愿。 情言永在，永远都是热恋。 曾苦笑独行，苦笑问，人海中有谁真心？ 在世事令我遮怨，谁教天意为我愿， 难以相信缘分已尽，与你相依太短， 能在今天共你相爱，明朝苦痛情也愿， 求你相信情焰永在，永远都是热恋。 曾苦笑独行，苦笑问，人海中有谁真心？难得你用爱和一颗真挚心，同暖我破碎的心，来不公我热吻，珍惜短短缘分，爱若真情如深，纵是分意人生，仍是近。 彭健身，雷安娜，停不了的爱。好几天的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72%。 若爱上你怎么躲，望你迷人笑我，如我每天总偷偷想你，这应否算是傻？ 在这方神燃起烈火，但你明了我吗？而每一天一只轻轻飞过，谁愿分秒记着我？ 但愿你用我接近 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才会每天 一点喜欢我，为何始终不太清楚？ 忆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才会每天 一点喜欢我，为何始终不太清楚？但愿你用我接近你更多， 谁预算情爱这难触摸， 长夜里 再次回忆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 其实有错，一点喜欢我，为何始终不太清楚？其实有错，一点喜欢我，其实心里。 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好啦，我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天文台5:45啱更新咗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报系咁嘅。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西沙以东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之东南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6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和吕宋海峡。至于今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4度，有一两阵的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到东北风。指望明日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雷暴。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常甜在心，从前没有想过是我，仍然害怕猜错，爱上的当初， 时常在想，谁人令我可决定爱只许一次，完全奉上的爱意，原来怎么每日浪漫收于思忆深处，每一天也是依然，明天将会一样。常在猜， 如何令你可更愉快？平凡是我一个，欠缺许多惊喜， 完全是误解。祈求能共享心恬静，你不用安排。作怪，原来怎么每日浪漫收于思忆深处，每一天也是依然，明天将会一样。相爱便是全心，爱一次便够， 这段情一生的约誓，要将最好献给你，关心你多于我自己，为每天添上欢喜。趁我每日浪漫收于思忆深处。

如果病人通常中風之後頭一看一個月至兩至三個月到咧，相對冇穩定咧，咁可能咪可以觀察一下先。尤其是香港暫時嗰個嘅疫情相對比較平和啦，咁我覺得急性中風咁啊可以等一等咯，情況比較穩定啦，血壓啊或者其他因素都受控制啦，先打咯。咁記住，疫苗唔係打即有效喎，打完一針再等多四禮拜第二針，再兩個禮拜先有個效果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六個禮拜。如果病情突然間惡化，你先打你趕唔切咯。咁所以我覺得要居安思危咧。应该尽快接种先啱。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当你嘲笑人哋嘅缺点同埋缺陷嘅时候，同时都系嘲笑紧你丑陋嘅内心。 拎人哋嘅缺陷嚟讲笑，只会显出你嘅质素唔高。 更加多佛学智慧，留意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一分噶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下你啦。咁啊，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九月九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就系八月初三，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亦都要提下你咯。咁啊，今日咧就星期四啦，咁啊嚟到呢个时分咧就应该有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嘅，咁啊由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有一位新嘅医生咧，就系同大家讲下唔同嘅一啲嘅健康话题嘅。今日咧就请嚟牙医、牙科医生咧，同大家即系讲解呢个牙齿保健嘅。相信大家咧对于牙医咧真系又好想即系得闲每年都去清洁下啲牙齿啦，系嘛？但系咧又好怕去睇牙医噶，同埋咧成日都讲牙痛啊惨过大病啊嘛，系咪？牙痛咧真系咧行唔安坐唔落咁样嘅，咁亦都食就冇啖好食啦。咁但系其实有好多人咧，确实又唔系成日去见牙医嘅，唔会定期去见嘅。咁今日呢个话题咧就系讲下，究竟我哋应唔应该呢个定期去见牙医啦，同埋系咪真系痛啦，真系去到受不了嘅时候咧，我哋先至去揾牙医咧。应该咧就好似呢一首歌咁样讲，不用换啊！见牙医应该是定期的，不过由我讲好像没什么说服力啊！嗬，留翻一阵间咧，有白欣婷牙医同大家讲解。这个时候有李克勤《容祖儿刻不容缓》， 从来亦无自信，人云亦云，庸庸碌碌半生。连自己的恋爱魂也欠一点决心， 为何望来望去仍无下文，明明彼此有同感，难道等一天变做熟人，发现原来相衬， 可否冷静看一阵， 都有几个人靠近， 现在还未说前面情节会逐渐降温，迟来一秒钟，迟疑一秒钟，从迎接你变做目送。 迟来一秒钟，沿途经过和激动，其实太不同。 迟迟未预备，第一句爱你已经足够酝酿暗涌。 盼望有意未决的情。 此刻的感动变做烈火。白费明明动情，怎会不敢作声？ 还是很充足，但你的态度永远不得要你。 相恋厌是有天命， 都要等你来确认。 现在还未算数，前面情节会逐渐结冰。迟来一秒钟，迟疑一秒钟，重迎接你变做目送。 迟来一秒钟，沿途经过和结局其实太不同。 迟迟未预备第一句爱你已经足够酝酿暗涌。 盼望犹豫未决的前人回信，犹豫幸仍然在半空。 拖一拖，等一等，怕得到得来已是无用。拖一拖，等一等，这刻的感动变做烈火。连提及亦会心痛。相恋要是有天命，还未认， 前面情节会 逐渐结冰。迟来一秒钟，迟疑一秒钟，良缘永远这样断送。 迟来一秒钟，仍然等你来告白，何时你都未动容。 明明在附近，又不告诉你，太多恋爱这样告终。 可在离场后接到迟来情信，其实和旁人在配拥。 拖一拖，等一等，怕这点激情最后和污。拖一拖， 等一等， 终于知表白刻不容缓。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四啊，健健康康在清晨咧，由今个星期开始咧，咁啊，请嚟另外一位嘅专科嘅医生咧，就会同大家咧讲下唔同嘅健康话题嘅。咁今日好高兴咧，就请嚟咗白恩婷牙科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呢个牙齿护理健康嘅。白医生，早晨。 早晨。 系啦，白医生啊，咁啊，大家见到啊，牙医咧，相信都同阿佩佩嘅情况都系一样噶啦，又有啲咧就好紧张啦，又腾腾震咁啦，大家都好惊去睇牙医。咁事实上作为牙医嘅你呢，会唔会都觉得其实应该唔好有病先至去见你哋，应该冇事冇干都应该得闲去睇下牙医咁样呢？ 绝对係呀，佩佩。我哋牙科医生係好注重预防。咁预防呢就係、是、定期做呢个检查非常之重要。咁唔係淨係痛先睇嘅。我哋做牙科医生，我哋都唔想係因为见到有痛我哋先开始处理呢个问题。咁好多時係有啲牙病嘅情況係冇痛，所以我哋都係想早啲發現呢個問題，咁咪有大啲機會可以處理到呢個問題。 即都係預防勝於治療啦。 正確啊。 咁但係嗱，你講緊預防啦，咁究竟我哋應該幾時去見一次牙醫合理啲咧？嗱，我見細路仔有牙科保，見到一年見一次啦。咁係咪大人或者長者其實一年見一次都已經足夠呢？ 通常我哋牙科医生咧就会建议每半年睇一次嘅。咁啊，有阵时咧我哋会再密啲添嘅，即系譬如系佢本身系有啲病历嘅情况啦，或者我哋觉得佢口腔护理得唔系咁理想，咁我哋都会建议，譬如佢每三个月见一次嘅。到去到一个地步，我哋觉得满意啦 ，OK 呢个病人佢系护理得好，咁我哋有多啲信心，咁可能去翻半年。有啲情况咧，我哋系有信心到我哋可以建议每一年见一次都有嘅。 咁即係话要视乎嗰个病人嘅情况而定啦，係咪咁讲真，咁大家都系唔系好想去搵牙医㗎啦。咁有啲咩日常嘅方法可以令到减少啲可以睇少啲牙医嘅呢？ 明白。咁最紧要系啲好基本嘅嘢先啦，係刷牙。咁大家都系都相信都知道系每日要刷两次。 係早晚嘛。 早晚係啦。咁每一次刷牙应该系两分钟嘅时间。 咁刷得多过两分钟或者少过两分钟又会点样呢？ 通常都系少过两分钟。 通常都系嘅。 但系有啲情况系都少见，系多过两分钟。咁有阵时会刷得太多都有嘅，系少见但系都有嘅。咁有阵时刷得太多或者系用啲太硬身嘅牙刷啦，或者譬如啲漂白嘅牙膏啦，会令到有啲牙肉或者牙齿萎缩嘅情况。 系 唔系净系可以靠刷牙去可以處理到全部問題，牙線都是非常之重要。 牙線呢通常是我刷牙刷不到啦，硬是有嚿肉在度攝住的時候呢，我就冇辦法啦，就搵條牙線出嚟。但是呢真的因為唔識用嘅關係呢，每一次用完牙線嘅時候呢，我就見到成棚牙都係血㗎啦。 牙線都係有個技巧嘅，所以我希望啲 patient 呢啲病人呢再去搵返啲醫生去問佢關於係點用牙線呢正確嘅方法。咁牙线咧系应该刷牙之前用嘅，吓系啊，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呢个情况， 系 因为首先有好似有嚿肉喺度，我哋想整松佢，整松之后先至刷走佢。咁每日应该系用牙线一次。咁好多人都会问我，好啊，牙线刷牙手口水有冇用咧？手口水都有用，但系佢唔可以代替。最基本嗰啲系牙线同埋刷牙嘅要求。 咁听你咁讲，真系要好好咁对待棚牙啦，系嘛？咁但系冇痛咁又走嚟揾你哋，你知啦，睇牙医都唔平噶嘛，系咪？咁但系即系如果冇痛，咁我偷偷地懒几年先见一次咧，真系痛先睇咧，咁点算咧？咁其实系咪都痛先揾你哋已经系太迟咧？ 通常都系太迟啊。同埋，如果係用金錢嘅角度去睇咧，有陣時係仲慘啊！因為有痛嘅時候就要再複雜啲嘅治療啦，或者再痛啲嘅治療啦。咁啊，如果我哋可以預防到呢啲情況，咁啊更加好。 哦，即係你嘅意思話，如果我哋預防做得好，可能每次預防嘅時候，你睇醫生可能係幾百蚊嘅。咁但係因為你唔理佢啦，咁夾埋幾年之後咧，可能你唔係淨係幾百蚊啊，你件事可能要掹隻大牙啦，可能掹幾隻牙啦，然之後要傷翻棚牙啦，其實嗰啲錢係得不償失嘅。 係啦。 好啦，咁即係大家都要特別留意啦。咁但係咧，嗱，如果真係通常痛啦。除了即係大家都比較覺得是熟悉的牙周病會令到棚牙痛之外，我想蛀牙是不是都是幾常見的呢？ 蛀牙非常常見啊！譬如好像2011年咧，香港政府做了一個口腔調查嘅，咁啊就發覺五歲的小朋友大概一半都是有啲蛀牙的情況。 是什麼原因呢？哦，是不是因為細路仔咧好多時候含住個奶樽，所以特別容易蛀牙呢？ 呢個是一個因素，同埋呢個都可以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譬如好似含住嘅奶樽咧，就可以唔係一隻蛀牙， 有陣時成 棚牙蛀牙。咁我哋做牙科醫生，我哋都見到都戥嘅小朋友痛嘅，因為我哋見到未到五歲都有成棚牙痛，我哋都好難做。咁最緊要係預防，所以我哋都係想早開始。咁小朋友好多家長都會問我幾時開始要做翻嘅檢查咧？咁我哋好多譬如係兒童齒科嘅學會咧，佢哋都會建議一歲之前或者一出咗牙就第一次係。应该是见牙医的了。 一岁前出一只牙就去见，那会不会夸张了一点啊，白医生？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想第一个 appointment， 第一次见的医生的时候就是痛。我们最不想，因为是影响这个小朋友一世的。所以反而他第一次一个好的经验，他见到 OK， 开心的见到是就是教他怎么刷牙或者是坐在凳子上，可能对我们大人来讲不是一个很大的 經驗嚟嘅，但係對個小朋友咧就非常之重要。咁啊，慢慢咁做，俾到一個信心佢，佢清潔得好，有個好嘅預防措施，咁啊，盡量希望可以拖慢呢個蛀牙或者有 其他牙科嘅毛病出現啦。 啱啦。 嗯，咁你又講得啱嘅，因為好多時候咧講緊睇牙醫咧，大家都係一種恐懼嚟噶嘛，係咪？咁但係如果由細你已經去接觸呢一樣嘢嘅時候，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個抗拒能力係會比較即係少好多嘅。咁但係如果講一般即係蛀牙，頭先講啦，咁我見到咧即係通常係會補牙噶嘛，係咪？即係除非去到好嚴重先需要剝嘅啫。咁但係補牙，我又見到有啲用牙粉落去補啦，有啲又用水銀啦，有啲用金啦。以前啲婆婆伯伯咁可能有金有銀咁樣噶嘛。咁其實邊啲先係叫做啱，邊啲先係叫做好咧？係咪我哋自己都可以選擇咁樣咧？ 都好難話邊個物料係最好嘅，即係符合翻嘅情況啦，嘅蛀牙，譬如係蛀得有幾深啦，嘅小朋友嘅歲數啦，或者係啲家長嘅要求嘅。咁有啲醫生都係想用翻銀粉，咁科學嘅研究都話銀粉其實都好好嘅，會襟啲嘅。但係多數咧而家都係用啲白色補牙嗰啲物料嚟嘅。 白色補牙唔係銀粉嚟嘅， 唔係銀粉嚟。 咁銀粉我又聽講過話會有中水銀毒嘅喎，啱唔啱㗎？ 其實好多人做過啲研究嘅，呢個水銀病毒咧，其實係科學係冇呢個 根據 話係有呢樣嘢嘅， 係只不過大家就擔心咁解啫。係咁，如果白色嘅物料又係啲咩嚟嘅咧？ 咁啊，呢啲白色物料，你當佢好似泥膠咁，補完之後就我哋通常都會照啲藍色燈嘅，咁啊藍色燈就會整佢硬。就係、是、乾咗之後就非常之硬噶啦。 咁就可以塞住咗個窿啦，係咪？ 啱啦，啱啦。 係啦，咁係咪就話即係如果塞住咗個窿就唔會再蛀啊？定係其實如果打理得唔好咧，其實嗰個位都係會繼續蛀嘅咧？ 最緊要我哋補牙咧，就係封咗嗰個窿。封咗個窿之後咧，就容易啲去清潔。佢一攝到嘢食嘅話，佢就容易繼續蛀落去。所以補完之後唔等於佢唔會繼續蛀嘅。所以要係保護佢，防止佢蛀得再深啲嘅。 係，即係話簡單啲講，幫你補咗啫，你都係要繼續要保護你啲牙齒，做好你嘅牙齒嘅清潔啦，係咪？好啦，咁啊講緊有啲人咧就話啊，咁預防又勝於治療啦。除咗頭先講話要刷牙或者係要用呢一個牙線之外，嗱細路仔用牙線，我覺得有困難嘅。 牙線小朋友都可以用嘅，呢、這個都好重要。好多家長都唔知呢個重要性嘅，係用嗰啲牙線棒，我哋通常都會推介牙線棒。 好似個燒烤叉上邊有個打橫嘅一條線，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呢啲好重要。 係 咁啊，都係有翻呢、這個早有呢個習慣係好好。 由幾多歲開始可以用呢、這、一個即係你頭先所講嘅牙線棒咧？ 係佢啲牙貼住。即係攝到嘢食咧，就要開始用。 即係總之有兩隻嘅時候就可以做呢件事啦。 啱啦，啱啦，啱啦。 咁好啦，我又聽講過咧，話食呢個香口膠可以即係防止蛀牙嘅喎。咁係咪真㗎？咁係咪一歲出咗隻牙我就逼佢食香口膠咧？ 香口膠都有幫助嘅，但係都係唔可以代替用牙線或者刷牙。咁都好多人做過研究，香口膠有時用咗20分鐘，可以刺激到啲口水嘅。咁口水都係幫到我哋防止，即係譬如佢係會減少我哋碳酸喺個口度啦，會幫我哋沖走啲食物啦，沖走啲細菌啦。咁最緊要如果用香口膠嘅話，一定唔可以有糖分。譬如好似有啲代糖啊、薩洛陀啊等等，佢就會幫到嘅。但係記得唔係代替， 係 幫助嘅啫。 即係簡單啲講，即係如果你早晚刷咗牙，食完飯之後照下香口膠咧，其實就有幫助嘅。 有幫助㗎。 咁大家就要特別留意啦。好啦，咁今日咧就多謝曬咧白醫生咧，同大家講解咗呢一個嘅牙齒健康啦。咁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咧，我哋繼續會請嚟白醫生咧，同大家講下其他嘅牙齒嘅問題嘅。多謝曬白醫生，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再見。 送走咗白医生之后咧，望下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6:28啊！再次提提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赏你》啊！今朝早钱佩佩咧要同你讲声再见啊！再见嘅时间系几时？咪就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喺《清晨赏你》同你见面。